想生活够精彩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想够时间，我是飞扬。 各位好，我是大鹏。活动一开始呢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鲜芋仙厂家为了感谢北京家禽4年来的支持和认可，现厂家特别举办单盒裸价699元直供野生海参的活动。 没错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，每一根都是一级品的进口海参，都是生活在深海环境当中，遵循自然规律，自由觅食，自由生存的，而且都是富含了16种氨基酸的野生海参。 是， 那官方的统一售价是1999，本档活动厂家补贴了1300块钱，只要699。而且呢，订购成功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 对， 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是的，您没听错，一盒200克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明码标价就是1999元，一盒大概40多头的野生海参，如果隔2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。但今天的活动当中，厂家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野生海参，所以呢，厂家不惜成本，每盒补贴1300元，只要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了。 是， 划算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，门槛低，优惠大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200多块钱，往大了说就是一个月的水果钱，往小了说就逛次超市就没了。 对， 但是今天呢，却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月的海参蒸蛋，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；给爸妈做一个月的海参豆腐煲，补充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；给爱人呢，可以做一个月的爆炒海参，补充16种的氨基酸。总之啊，全家老少都能吃，而每个月的健康投资才200多块钱， 是 这份投资您值得拥有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号是5617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老婆刚生完2宝，辛苦了，今天订购海参给她好好补补。1693的朋友说，现在的海参呢越来越没有海参味儿了，听说你们是野生的，所以呢就想尝尝看，没想到啊，感觉就像10年前的海参一样，味道鲜美，口感劲道，今天再订4套送给客户， 感谢。 还有2429的朋友订购了6套，说呢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，我会继续保持的。 是的，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。同样是退休，你看我们家楼上的李阿姨经常这个老年社区活动，什么爬山呀、旅游啊、广场舞大赛呀，这每天生活都丰富多彩的。而隔壁刘大爷的身体呀、就一直不太好，子女们还要3天2头的来轮流看护，真的是有苦都说不出啊。所以我们一直说，家人的健康才是家庭最大的责任。 对， 那现在起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块钱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活动当中裸价直供只要699，全家人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，这划算到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，目前已经有31位朋友打进电话成功订购了，手机号是2629303755512的朋友都是新朋友，感谢你们的信任。相信我啊，本次单盒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活动，您订到就是赚到。 是， 因为呢这么多年，鲜芋仙海参一直都是1年装2年装的套组，而本次厂家不惜成本，每盒野生海参补贴到1300元，这才有了今天699的单盒裸价活动。所以呢，抓紧时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低门槛大优惠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9块钱就能够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，这划算到每个月呢只要200多块钱，每一头啊更加便宜了15块钱。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想想看，15块钱就可以做一个精致的海参豆腐煲，味道鲜美的海参鸡汤，营养丰富的海参包子、海参饺子等等，每个月只要200多，每一头只要10几块钱，这个钱怎么可能不花呢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699元订购纯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自己吃，全家老少都受益，送朋友，包装上的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，有面子。所以啊，不论您是什么样的需求，今天的单盒裸价直供的机会都不要错过了。 是的， 最后的一分钟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再加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，一共才花到699元。自用送人都是很好的选择，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官民之事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姚俊达才回来，哥哥，你真损呐！你怎么叫我走回来？兄弟，你呀也练一练吧。哥哥呀，你斧子招太高了，你会多少招？那你分大招小招。大招呢，大招360，小招多如牛毛，都是我憋出来的。嘿，兄弟，我服了，准成。就在这阵儿，朱能回来了，启禀二位员外，黄杠到了。姚俊达的密探飞毛腿朱能回到武南庄给姚俊达送信，靠山王杨林准备的黄杠已经从登州出发。因为大隋的天下逢山有贼，遇岭有盗，他们也怕黄杠丢失。押黄杠的人都是晚上行军，白天睡觉。6月24的晚上路过小孤山长夜林，那尤俊达很有智谋啊，想要接黄杠，在4个月前就派出很多密探，远探、近探、流星探，就在队伍左右不断的送信，消息非常准确，你们赶快做准备。尤俊达点头，程咬金也兴奋起来，好，赶快准备。今天是6月22，再有2天呢，黄杠就要到了。这边调齐了府上下的人，准备多没有啊，有500多人呢、啊，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，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。姚俊达跟大家说明白，这些人是当年的喽啰兵，一听打仗乐得像回姥姥家一样，因为程咬金没干过这。姚俊达教他，你出去说什么见面说什么，你出去我在这给你坐镇。哥哥，你要是出去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我到你就说，你把东西留下。不行，还有套山歌，我教你咱们一套绿林话。黄杠来了，你这马冲出去，瞪着眼睛，摇着八卦，开山越岭喊：拍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对面来人听真，急速把黄杠留下，要不然牙崩半个说不字，大斧子管杀不管埋。哥哥，你得说对才行。小子，不就这几句吗？嗨，我记住了。你害怕不？怕什么呢？要怕你别去，我去。不过我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给我准备一挂鞭，弄点2踢脚麻雷子什么的，好不好？哥呀，您干嘛？也不是过年。哎，那不对呀，你是经常干这手，我是第一次啊，这叫开市大吉，放放鞭炮庆贺庆贺，我也高兴高兴。尤俊达说，行，鞭炮我们家有的是，准备点。为什么？现在他依着程咬金呢、啊、要把黄杠接下来，几辈子也吃不完呢。简短接说，已经来到6月24，天色已晚，程咬金和尤俊达 带着这支队伍悄悄地来到历城县境内小孤山长夜林中，500名彪形大汉手擎兵刃，由尤俊达派兵分为东西南北四面，跟大家说得清楚，如果得了手，大家一拥而上抢黄冈。不过哥哥呀，我们劫黄冈盼了这么多天，憋足劲儿，我只有点担心呢，你没干过呀。老二杨林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，天下无敌呀，你可小心呐。兄弟，你要害怕你就回去，哥哥我劫的就是黄冈，斗的就是老儿杨林。正说着，有喽啰兵噔噔噔噔来到了马前，单腿点地报。启禀爷，得知黄冈来了。程咬金和尤俊达闻听马蹄高坡，顺着喽啰兵指的方向一看，哎呦，就见长夜林外边的大道上来了一队人马，军兵高举着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把个小孤山长夜林照如白昼。那队伍拉了老长，足有好几里地呀，什么骡驼子车辆连成片，队伍在前，前边有两杆大旗空中飘摆，丈二旗杆，银镖头，大红旗心，走金针，恰银线，边镶黄火焰，正中间斗大的两行金字，写的是太岁靠山王，进京献黄冈。就听着铃铛声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远远就过来了。程咬金一看也紧张了，这么多人呢，那么这黄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还得说上一笔。原来这镇守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，想当初帮助他大哥杨坚篡后周，兵发南陈，一统天下，他大哥死后加封为太岁靠山王的职位，那就雅如太上皇了。每逢上阵，手持一对水火囚龙棒，能征惯战，统领40万大兵，所向披靡，久镇燕海登州。他性情狂妄，性如烈火。他有一个缺陷，一生无儿无女。在他年轻的时候啊，还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到老来老来上了年纪，看着人家有儿女有点眼馋。怎么办呢？他自己给自己出了个主意，就在手下的偏将牙将里收明灵一子，由大太保说起，一直收了12个太保，收了12个干儿子。等到杨广登基之后，杨林听说杨广弑父夺权，残暴无道，杀了武建章满门。杨林吃惊啊，我和大哥打下江山不易，我应该看看到底是怎么事，所以他要回京城打听打听。杨广害怕了，我前文说了，他才下了一道旨意，说国库空虚，皇叔你千万不要进京，如果非要来，您必须进上64万的黄冈和全份龙衣宫。杨广一想，不好办，钱太多了，就那龙衣宫什么时候做完呢？我一挤兑他，他就不能进京了，等我根基稳了，我也不怕杨林了。那杨林得到旨意，就派中军官高谭胜等人筹办黄冈，限期叫他火速交齐，这一来山东百姓可就苦了。那么说什么叫龙衣宫啊？就是由皇上说起，到内宫里的所有人每人一套衣服，要论价值100万两黄金呐。黄冈又是什么呢？就是黄金白银，每样32万两，补助国库。这一天高谭胜告诉杨林， 黄杠龙一共已经准备齐算，那么什么时候启程？杨林说，我打算先派人押解黄杠进京，我随后启程，你们哪一个自报费用保黄杠入京都？话音未了，有两人搭话，爹爹，孩儿愿往。杨林一看，原来是大太保徐芳、二太保薛亮，这两个人暗地里早商量好了，这个差事不能叫别人抢去，他们的心思是不能给杨林白当干儿子，借这机会得搂点，要发一笔财，所以自告奋勇。杨林说，儿啊，你们两个人保黄杠太好了，带多少兵马？爹爹，将在谋不在勇，兵在精不在多，您就给我1000马队就足可以了。为什么他俩这么说呢？他们叫杨林爱听。杨林点头，告诉他们3日后启程。什么公事啊、文书啊、穿丝啊、粮饷一概齐备，龙一共查点好了，上了风就撂在车上，黄金白银都装在银鞘里，搁在骡垛的上边。什么叫银鞘呢？就是啊，将一篓粗的原木把它中间劈开，然后里边掏空了，把这金银呐码在里边，然后呢把这原木合上，打上箍，上封条，这叫银鞘。准备好了，哥两个和杨林告辞，押着黄杠走了下来。再说两个太保一路上勒索地方，自己腰里是肥了，可就不顾当兵的，当兵的又骂，这个说，我当了10年兵就没吃过粗粮，这是头一回吃这窝窝，哼，这可叫窝死人不偿命。那个说，大哥，我吃这么些日子的小虾米熬菠菜，把脑袋全吃绿了。那个说，哼，这俩小子这么 low， 没有好下场。现在天下各处逢山有寇，遇岭藏贼，这黄杠一路上嘿嘿就能不出错，要是遇上响马接黄杠，我不管别人，我是给小子大撂台，撒腿就跑啊。对，你提醒了，我也跑，谁要不跑谁是孙子。就这么传来传去，全营的人上下都知道了，大伙儿挺高兴。当兵的心说，怎么就没有接黄杠呢？要有了接主，我们好给他呀。他们这嘀咕，那两个太保明白了八九，这伙人可是琢磨我们呢，他们背地里可能恨我们。兄弟啊，咱们是给当兵的扣大发了，如果遇上响马接黄杠，他们非给我们撂台不可呀。敢要那样话，宰了他。我还有主意，咱们白天不走，晚上走，保证一路平安无事。晚上走怎么就没事呢？嗨，那些山大王他的派头比咱那王爷还大呢，晚上睡得香香的，谁下山接人呢？对呀，好，就这样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启程，一晃就到了6月24这天。黄杠正往前进，已经来到小孤山。这阵朱能派喽啰兵给程咬金和尤俊达送信，看看见灯光，黄杠露头了。程咬金说，来呀，给我点炮仗。紧跟着抬腿摘到斧子，在肩上一扛，小肚一碰战马铁锅梁，两脚一踹蹬，这匹马就冲出去了。紧跟着叮当噼啪啦道，鞭炮一响，一阵马褂銮铃声惊动了大太保押解的黄杠队伍， 前边军兵也听见看见了，吓坏了，汪浪一乱，军兵扭头往回跑，车辆还往前去呢，人和车就挤在一块儿。大太保二太保正在队伍中间带住战马，吁，怎么回事，什么响？当兵的乐了，阿弥陀佛，真不容易，可有了接黄杠的主了，赶紧往后传。有人来到了大太保近前，二位太保爷大事不好，前面有劫道的了，来多少没看见，好，我们瞧瞧这谁呀，这是胆大包天。徐芳提战马来到队前，弟兄们别乱，保护车辆。说着提战马来到队前，抬头一看，差点把大太保的鼻子气歪了，怎么只有一个劫道的？嘿，这胆子可真大呀。再看这长相，把他吓一跳，哎呦，这是这么吓人呐、挺大个脑袋，配了身英格绿的衣服，掌中八卦开山月，斧头真有半拉车轱的大小，人也精神，马也威武。哎呀，哪出来这么个恶鬼呀、程咬金一看，当将官了来了，大喊一声，开，不中谷子不中马。尤俊达就在树林里听着呢，心想，爷爷，哎，不是我教那套，怎么变词儿了，怎么谷子跟麻都上来了。官兵说，你爱种什么种什么。老程接着喊第二句，闲来无事当响马啊，没事你当这个呀。程咬金跟着底下说了，若是不留下龙一共，哈哈，砍下杨林脑袋瓜呀。对面来人，把黄杠给我留下，如若不然，而来砍呢。他把大斧子一举，我是一斧一个，来摘脑袋瓜呀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。他这一喊一叫，把大太保的战马吓惊了，稀溜溜一叫往回一学，原地转了好几圈，大太保咯噔揽住缰绳，吁，哎，我说你是吃饱撑的吗？啊，是不是穷疯了？你敢劫我，劫的是你。你知道押解的是黄杠吗？知道。你知道劫黄杠犯死罪，祸灭九族。嘿嘿，不是黄杠，我还不劫呢。啊，靠山王老儿杨凌在何处？杨林呐、你把小爷打败再说杨林的。程咬金呢，是第一次干这活，眼睛不够使了，往前后左右看了半天，这回才注意眼前这个人，20多岁，是个小白脸儿。这张脸呢，长得白中透粉，粉中透红，下巴颏没有胡子，胯下一匹白马，掌中一杆梅花亮银枪，长挺漂亮，银盔银甲，素罗袍。小娃娃，你给我回去，你把靠山王老儿杨林给我叫来，我一斧子掏了他，还告诉你，我斗的是杨林，你来干嘛来，回去。徐芳一听，把脑袋一晃，嘴一撇，响马，你也不看看你是神马东西，还想斗靠山王？告诉你，靠山王就在后边，跟他斗你不配，你不是要劫黄杠吗？你是死催的，你先问问我掌中这杆枪让不让，你胜了他，靠山王也就来了，胜不了，你在小爷的枪下做鬼。老程一听，哦，我打不了孩子，又引不出娘啊，那好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抄家伙吧。程咬金双脚踹蹬，马往前撞，手中大斧子，扳斧头，线斧转，大斧转，呼的一声奔着 徐芳的面门点来，小子我除你呀、啊！徐芳没见过这招啊，急忙立枪刚刚一挂，还没等挂上呢，程咬金的斧子太快了，斧头刚刚一落，劈头盖顶劈下来，嘴里喊着劈脑门啊哟。徐芳双手举枪往上一横，吭的一声，斧头砍在枪杆上，震得徐芳双膀发麻，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，差点儿掉在马下。紧跟着老程的斧刃朝左刷就削过来了，徐芳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头，心说好厉害。老程的斧头一方个，斧刃刷把右边枪杆又划了过来了，再削手啊啊！徐芳赶紧抬右手让过斧头，老程平抡大斧子横着又奔徐芳的脑袋，嗨，掏耳朵呀！徐芳赶紧大低头，稍微慢了一点，耳轮中就听着噗的一声，把徐芳啊盔缨砍掉了。那徐芳三魂吓掉了两魂啊，紧跟着二马错蹬，程咬金手疾眼快，把大斧子往下一划了一个海底捞月抹，就听着鲜血飞溅，把徐芳的马头砍掉了，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，战马哭丘趴架了，把徐芳摔在地上。程咬金一拱裆，手中大斧子一嚷，嗨，我劈死你。徐芳一看不好，急忙抱拳拱手，好爷饶命饶命，黄冈归你了。程咬金带住战马，我问你，老儿杨林可在后边？他在后边呢。好啊，爷爷找杨林算账去啊，饶你不死。说个饶你不死，徐芳赶紧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从本队中抢上一匹马，冲着薛亮一招手，快顶住。就在这功夫，小孤山西南角的山环里和东北方向冲出两哨喽啰兵来，杀呀，接黄冈啊，别让当兵的跑啦。呜，往上一围，再搭上这些官兵啊，早就不想伺候大太保二太保了，一看有人接黄冈，太好了，咱们快跑吧，回去吃饱饭吧。哇，一起往东南方向跑，车辆垛子全不管，给人家扔下，两个太保也顾不过来了。再看程咬金是死追不放，为什么呢？他想啊，可能杨林在这队伍里呢，我要是追过去把杨林杀了，就能报杀父之仇。大太保二太保一看这响马穷追不放，一学马喊上了，嗨，响马，东西给你了，你要是英雄敢报名吗？按说劫了黄冈不该报名，程咬金一想，我要不报名谁知道我呀，要问你大爷姓什么叫什么，我们叫程咬金，姚俊达呀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